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缅怀金日成主席斯洛文尼亚委员会和缅怀金日成主席尼日利亚全国委员会近日分别在英国伦敦、丹麦哥本哈根、马里博尔市和阿布贾宣告成立。各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革命生涯和业绩。